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11月6号星期一，下面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西南风三级，最低温度4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按照中央和北京市委大兴区委安排部署及有关要求，大兴区委组织部、宣传部共同组织开展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巡回宣讲活动。11月3号，大兴区政协主席吴问平到安定镇宣讲指导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工作，并与全镇党员干部共同学习探讨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丰富新区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书香大兴的浓厚氛围，11月4号，大兴区图书馆又一项全新阅读体验项目星图听书馆隆重亮相。 北京的秋天很美，但也特别短暂，感觉秋装还没穿上几天就要翻出棉衣准备入冬了。袅袅兮秋风，庭高木叶下，树的感觉似乎比人还要灵敏。这不，黄村市政综合服务中心绿化队的工人们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各种绿植的秋冬养护忙活了。10月1号，记者在兴业大街看到黄村市政中心的工人们正在给树干涂白。据介绍，树干涂白可不光是为了整齐好看，而是要给大树杀菌、防虫、防冻害和日灼，避免早春霜害。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胜利闭幕。日前，按照中央和市委、区委安排部署及有关要求，区委组织部、宣传部共同组织开展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巡回宣讲活动。11月3号上午，区政协主席吴问平到安定镇宣讲指导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工作，并与全镇党员干部共同学习探讨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安定镇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各连村党总支、机关和各村党支部、各科室也分别通过专题研讨、主题党日活动、科务会等形式，对十九大会议精神进行学习传达，切实把全镇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在学习探讨中，安定镇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依次发表学习十九大精神的感想、感受和感悟，以及将十九大精神贯彻到各自岗位的决心和信心。 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党建治党的水平，使教育系统广大党员成为政治会议、教育教学能力突出的先锋群体，为推进安定教育现代化、建设首善之区做出贡献。 我们要坚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全镇重点工作和中心任务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目前，我只是对十九大报告有了初步的认识，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还需要继续学习、领会、贯彻十九大精神。但有志人员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以定钉子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为安定的城区发展贡献大力安定。 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大事，努力提高思想觉悟，为镇域经济的发展做好服务，在本次党会上创造出更大的成绩。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十九大精神融入优秀的文艺作品，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带动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增强群众文化自信，推 推动全镇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区政协主席吴问平从党的十九大凝聚全党意志，提升全国人民士气，充分展示中国开放自信姿态，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进一步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部署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的新目标、新要求，更加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等八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内容和精神实质，并与大家交流了学习体会。区政协主席吴问平最后强调，要以实际行动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全区改革发展稳定的方方面面， 在征发实战中学习贯彻落实到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推进建设首都南部发展新高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安定镇党委书记耿小梅表示，吴问平主席的讲话对全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他也号召各科室党员干部要认真抓好落实， 务必要按照主席的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的精神上来，把十九大的精神变成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丰富新区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书香大兴的浓厚氛围，11月4号，大兴区图书馆又一项全新阅读体验项目星图听书馆隆重亮相。听书馆是以书为中心，用评书、讲故事、脱口秀等表演方式演绎书中故事，传播阅读理念。活动中既有儿童喜闻乐见的绘本故事会，又有成年人喜爱的中华传统曲艺形式评书。 第一场听书馆活动中，率先登台的是少儿阅读推广人甘伯伯，他为小听众们带来了一场趣味盎然的绘本故事会，生动活泼的语言搭配一幅幅温馨可爱的图片，使书中故事更加传神。随后，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的一段传统评书《聊斋》让在场的评书迷们既大呼过瘾又意犹未尽。接下来，星图听书馆将根据听众们的反馈和喜好，不断调整内容，创新形式，力争成为我区全民阅读活动中的新亮点，提升群众文化自信的新途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平台。 本台消息，北京的秋天很美，但也特别短暂，感觉秋装还没有穿上几天，就要翻出棉衣准备入冬了。袅袅西秋风，亭高木也下，树的感觉似乎比人还要灵敏。这不，黄村市政综合服务中心绿化队的工人们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各种绿植的秋冬养护忙活了。11月1号，记者在兴业大街看到黄村市政中心的工人们正在给树干涂白。据干活的大姐介绍，树干涂白可不光是为了整齐好看，而是要给大树杀菌防虫，防冻害和日灼，避免早春霜害。 冬天早晚温差较大，一冷一热使树干容易冻裂，涂白以后能够使一大部分的阳光被反射掉，因此树干在白天和夜间的温度相差不大，就不容易裂开了。另外，树干涂白之后还能方便晚间行路，树木刷成白色后会反光，夜间的行人可以将道路看得更加清楚，真是好处多多。大姐说，涂白剂可不是普通白漆，主要成分有生石灰、水、食盐、石硫合剂、油脂等。每年的秋末冬初，黄村市政的工人们都要忙活小一个月，帮大树化冬妆，保证他们平安过冬。 除了树干涂白，像悬铃木这种不耐寒的树种，以及风口、风道等小气候条件下的树木，还要进行缠绕树干作业，以增加树木的防寒能力，俗称给树木穿冬衣。穿上冬衣，化好冬妆，绿化工人们还要给树木们修剪发型。据黄村市政绿化队的工人们介绍， 修剪是园林管理养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俗话说，七分管，三分剪。而落叶树木的冬季修剪更为重要，称作休眠期修剪。处于休眠期时，修剪对树木的损伤比较小，有利于保护树木。冬季修剪要根据树木特性、天气条件等因素来进行，以达到整形、促长、越冬、防虫的目的。 据介绍，给树理发也不能瞎剪，应根据树木的品种、树龄、生长习性、树形特点，做到有针对性的修剪，让它们的发型符合自己的个性。您以为化了妆、穿上衣、剪了头就完事了吗？爱美的姑娘都知道，出门怎么能不喷香水呢？不过咱树姑娘喷的这个香水可不太好闻，是一种叫做石硫合剂的防治药物，喷了它可以对秋冬季病虫害休眠、产卵等特点进行补防，重点杀灭虫害的虫卵和病害的越冬孢子，以利于来年植物降低病虫害发生率、健壮成长。 黄村市政综合服务中心绿化队的负责人介绍说，虽然绿植在秋冬季节进入休眠期，但绿化队的工作依然繁忙，除了抓紧涂白、缠杆、修剪、喷药之外，还要给所有绿化带做挡盐板，防止冬季下雪以后喷洒的溶雪剂喷溅到绿化带内，避免或减少绿地盐碱化。在下大雪期间或之后，还要除积雪，以免雪压过久过重使树枝弯垂。所以说，这秋冬季的养护工作量真是不一般的大。黄村市政绿化队负责大兴新城北区、西区市政道路两侧的绿化日常养护工作，养护面积达140多万平米。绿化工人作为大兴新城的美容师，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工作，不论严寒酷暑，他们都辛勤守护在这片绿色战线，为了大兴新城越来越美默默耕耘着。 市政市容环境是国家发展水平的直接体现。据黄村市政综合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黄村市政综合服务中心绿化队结合辖区绿地实际情况，2017年度已对绿地进行更新改造了大约4万平方米，2018年将持续对绿地进行更新改造，计划目标5万平方米。在保证景观效果的同时，践行节约精神，使大兴黄村成为绿色生态文明之镇。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的一位80多岁的老人突发高血压，又偏偏遇到了小区电梯故障。老人的女儿李阿姨眼含热泪，急切地对记者讲述着十几天前发生的一幕。她说：“真是救了我母亲一命啊！太感谢物业工作人员了，没有他们的帮助，那天会有什么结果真是不敢想象。”家住亦庄听涛雅苑李阿姨反映，10月19号晚上7点钟左右，家中的老母亲突发高血压，需要立即送往医院就医。当时家中只有自己和老母亲二人，电梯出现故障无法运行，她自己身患残疾，没有办法带着已经88岁的老母亲下6层楼，于是向小区物业求助后，6名物业工作人员和120医护人员协力将母亲抬下楼。居民李阿姨想借助本台向物业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10月31号，记者来到李阿姨家中，见到了已经出院的李奶奶。谈起事情经过，李奶奶含着泪对记者说：“我今年已经88周岁了，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年轻的时候吃了不少苦，老了毛病也都找上来了。这次突发病感受到了社会上还是好人多，非常感谢物业工作人员的救助，要不是这些物业的年轻人把我抬上救护车，估计现在咱们也见不着了。”据李阿姨说，母亲患有高血压、心脏病，19号下午的血压就一直在升高，吃药也降不下来，赶紧拨打急救电话，恰巧那天电梯还坏了，他自己双腿都有残疾，上下楼也非常不便。急救车到达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 由于母亲较胖，2名120医护人员无法抬母亲下楼， 无奈之下想起求助物业，心想着物业已经下班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能来帮忙，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物业打了电话。大约五分钟后，六名已经下班的物业员工来到家中，大家协力将老人抬下楼送上救护车。记者采访到物业工作人员赵经理，他表示，服务居民本是我们的分内工作，当天我们把值班和休息的工作人员都派去救助老人，希望老人可以赶快就医治病。谁都有老的时候，能够帮助到老人，我们心里也很温暖。 本台消息，带着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心得，十九大代表北京市天堂河女子教育矫治所四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李燕，近日向全市的司法行政系统干警、工作人员、律师协会成员代表等宣讲了十九大精神，分享了学习体会。李燕说，我要学好十九大精神，并将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做好高墙内的人生重塑师。他将牢记使命，用心关爱，用心感化服刑人员。他还向司法行政系统中所有从事社会矫正、教育矫治的同仁发出倡议，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其中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等方面的内容，并将这些融入到自身工作中，做一名优秀的人生重塑师。 宣讲会上，李燕从十九大报告讲到大会会场内热烈学习、讨论、交流的氛围，讲到了他学报告、议报告的所感所想。李燕说，在北京代表团分组讨论时，他汇报了司法行政系统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在对服刑人员和特殊人员教育矫治方面。通过教育矫治，全市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矫正人员再犯罪率稳步降低，很多服刑人员、特殊人员顺利回归社会，重新步入工作岗位，自食其力。李燕说，当听到通过司法救助、教育矫治、社会治安相关指数获得有效提升，有效保障了市民安全感和幸福感时，全团代表都在鼓掌。这些掌声是对司法行政系统工作人员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期待。 李燕说，十九大报告中有54处提到法治，与司法行政工作直接相关的内容有11项。未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将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加基础性的作用。宣讲会后，不少司法行政系统的干警围在李燕身边，和他继续讨论十九大报告相关内容，交流学习十九大精神心得。市司法局局长苗林表示，今后首都司法行政工作将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中心，以服务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冬奥会建设为立足点，着力坚持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四大平台，彰显服务民生作用，着力坚持提升首都人民法治意识，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在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和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中积极发挥职能作用。 本台消息，日前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西便门东里社区居民赵建平来到了居委会，因为患有青光眼，赵建平双目失明，可是作为老党员，他一直坚持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听说党的十九大代表、社区党委书记潘瑞凤要跟大伙儿分享会上的经历和感受，赵建平拄着导盲杖早早赶来，坐在了第一排。宣讲会上，潘瑞凤难掩内心的激动，他说，能参加十九大这一盛会，我感到太荣幸了。潘瑞凤知道大伙儿特别想听他在会上的经历，他的生动经历有别于电视转播，能更好地让大伙儿感受走进十九大，学习十九大精神。他着重讲述了这次经历中的4个没想到。 潘瑞凤说，第一个没想到的是，我有幸参加了媒体开放日活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接到这个任务，我感到既荣幸又紧张。 作为一名基层代表，我觉得我应该讲一些基层的接地气儿的故事。活动当天，他面对中外媒体记者，讲述了街道社区如何通过环境整治给居民营造更优质更便利的生活环境。第二个没想到，潘瑞凤说，是没想到自己的建议意见可以推动报告的不断完善，感觉自己履行了身为一个代表的责任，报告的最后版本采纳了一些他的建议，他感到十分自豪。 第三个没想到的起因是一件小事，潘瑞凤说，会议期间我起草了一封感谢信，大伙儿商量着找一些基层代表签名，然后赠送给北京会议中心。午饭时间，这封感谢信被传递出去，传着传着就传到了市领导手中。潘瑞凤说，真的让我没有想到，最后感谢信传回到我手里时，包括市委书记蔡奇、代市长陈吉宁等61名参与讨论的代表全都签了名，而这封珍贵的感谢信也被北京会议中心珍藏起来。第四个没想到，潘瑞凤说，没想到自己能够有幸近距离地亲眼目睹领导的风采。开幕会时，我坐的位置靠近通道，当时心里就有隐隐的期待，希望习总书记可以从这里经过，没想到真的近距离目睹了领导风采。 怎样将十九大精神化为生动实践？潘瑞凤表示，他将把十九大精神落实到实践中，深入调研反映民意，把十九大精神践行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 本台消息，最近一段时间，香山公园的红叶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这里也迎来了大量的游客，因为人数激增，在景区购票处排队购票以及进入景区都需要等候较长的时间，所以很多黄牛也以不用排队为理由纷纷出售加价票，原价10元的香山公园门票被以20元左右的价格售出。而记者发现，除了散客外，很多带团旅游的导游也会向这些黄牛购买加价票，而黄牛几乎全天有票，不会出现断货的情况。 近日，记者接到几位市民反映，说在香山公园北门外有多名黄牛活动，他们会以不用排队为由加价出售门票，原本10块钱一张的香山公园门票被卖到15到20元不等，而且出票数量较大。4号一早，记者从市区出发，前往香山公园展开调查。因为恰逢周末，又正值观赏红叶的最佳季节，从西北五环的香泉环岛开始，一直到香山公园北门都满是游客。游客到了香山公园景区大门外，需要进行购票才能入园。香山公园单张门票的价格是10块钱。上午9点多，记者在公园北门看到这里的8个售票窗口全部开放，但是因为人数较多，每个窗口外排队买票的人还是排起了20-30米长的队伍。 而在排队人群的周围徘徊着几个男子，几名男子不时呼喊着门票20块一张，不用等，不用排队，直接入园。他们各自手里握着一摞门票。记者看到，香山公园景区的购票窗口虽然排队比较长，但是即使在人多的情况下，一般等候10几分钟便也能够排队入园，可是依旧有部分散客向几名加价的黄牛购票。从邢台过来的程先生说，走了这么远实在是不想再排队了，感觉一张票多个10几块钱倒是也没有什么，省下的时间可以拿来进去多玩一会儿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从黄牛手里购票，并不是没有其他渠道购买到不用排队的门票。在售票处外，几名手持2维码的景区工作人员不断向游客介绍，可以直接扫码购票，也不用排队。但是，或许因为景区人流较大，网络并不稳定，所以许多人通过2维码购票都并没有成功。而记者发现，除了散客外，很多旅游团也在向黄牛购票。一个来自河北的旅游团来到香山公园北门外，带队导游停在了几名黄牛旁边，随后几名黄牛从手里的一摞票当中点出了几十张交给了导游， 而导游和几名黄牛随后也走进了旁边的一间小房子内。几分钟后，导游拿着票走出了房间，并带着这个旅游团走进了香山公园。一名旅游团的团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这个团一共有30多名客人，报的团是北京一日游，100多块钱一天，具体每个景点收费多少，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一位游客表示，进香山公园的时间是50分钟，导游让我们从北门进去，然后再从北门出来。他们从哪里买票，我们管不着，只要能进去就行，不从售票处买票，可能是为了节约时间吧。记者在香山公园北门外观察发现，聚集在这里的黄牛大概有5、6个人，大多数为男性。他们从上午9点多到下午5点多一直都在这里。一般一个小时会有100余人从他们这里买票，既有散客又有旅游团。而记者询问这些旅游团团员得知，他们所报的大多数为北京一日游的拼团。一位来自河南的游客分析说，还是会有一些购物点的安排，在景区游览的时间要是多了，那购物的时间应该就会少了，所以导游会加价来购买黄牛的票吧。记者在现场发现，香山景区多名工作人员也一直在售票处周围引导游客，呼吁他们在正规窗口购票或者扫码购票。 记者随后从几位黄牛手中以20块钱的价格购买了一张香山公园的门票，并拿着这张门票顺利地进入了公园。记者向黄牛询问，下次带更多的人来能不能拿到票。黄牛自称，无论有多少人来都可以从他这里拿到票。记者以游客身份向香山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反映了公园北门存在黄牛的情况。公园管理人员表示，他们会尽快派管理人员前去查看情况。同时他们表示，游客在进入公园时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避免经济上的损失。 本台记者靳时萌报道。自从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蔚山庄镇圆满闭幕，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那么当初因为大会而建成的月季博物馆，作为至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以月季为主题的展馆，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以后还会有哪些发展规划呢？近日本台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月季博物馆的馆长黄文学。 在做博物馆界来讲，基本都是公益性的，我们考虑到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也得接地气，是吧？也得跟市场直接对接。这样呢，我们就提出这个4个经营的理念吧，一个就是专业立馆，一个就是那个服务立馆，再一个就是科技立馆，然后还一个就是经营立馆。专业立馆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啊，就世界唯一的嘛，也是第一家这么一个博物馆，而且被月球命名为世界月季博物馆，而且呢。这个博物馆在去年2016年世界业余博物馆协会将其评为这个最具影响力的10大博物馆之一。再一个就是它的科技性主要里边一些这个互动的展项，一些鲜活的表现形式。我们这里边看似一幅油画，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油画，已经不是传统的这种油画，通过现在一些声光电一些新的技术啊融入进去，主要是通过听觉视觉吧，这样再体验，把这三者的充分的这个融合到一块儿，会有很好的效果，会能感动人，会吸引人再回来多看，百看不厌。然后我们这个服务旅馆，应该说前期你们也看到过，我们的服务人员无论从个人的素质，还从这个知识层面上，包括小到儿童，大到长者，我们都对此采取相应的这个服务措施，尽量让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不同欣赏的需要。最后一个就是经营旅馆。这个在建馆之初啊，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博物馆后期的运营的问题，主要是咱们政府搭台还是企业唱戏。这个博物馆呢，咱基本是采取这个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从现在看，应该说从降低成本，从这个减轻财政负担来讲，应该说是不错的。 对于月季博物馆未来的发展规划，馆长黄文学介绍说， 跟旅游业、跟娱乐业、跟这个文化产业进行这个有机的什么吧对接和结合吧，然后这样呢，我觉得发展前景应该是很不错的。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圆圆、靳时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整。